第35集，真他妈帅。从办公室离开后，温小辉叹了口气，有种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感觉。但他更期待变革后的巨星，有更多的机会等着他去施展。罗瑞开始忙起了他的甜点店，他的性格不像温小辉这么外向，朋友不多，而且没有主见，很依赖人。从选址、租金、设计、装修、进货、聘人，事事都要和温小辉商量。温小辉责无旁贷要帮忙，但其实他懂得也不多，两个人瞎蒙着忙活，被黑中介坑得一脸血，一笔2000多的中介费还是洛伊报警才讨回来。于是罗瑞和洛伊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警察局里，当时就被洛伊迷得满眼冒星星。从警察局出来后，罗瑞想请两人吃饭。 你们去吧，我还得回学校处理点事情。 麻烦你了，让你大老远骑车过来。 客气什么，你有麻烦不告诉我，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麻烦呢。 骑车过马路小心点啊。 罗瑞哥，等我忙完了再帮你们弄弄吧，以后要交钱的事一定要考虑清楚再行动。 之后洛伊就骑车先离开了。 第一次觉得一个未成年少男这么有魅力。 少对着我外甥发花痴。 怎么了，想想不犯法？ 小男人你就财思敏捷，花钱的时候怎么不过过脑子？人家忽悠你两句你就掏钱，你技能点是不是都点投胎上了？分点在智商上能死啊？ 他快被罗瑞蠢死了，要不是他死活要把钱要回来，罗瑞这个包子就想自认倒霉了。 小慧，你别生气好吗？ 你才小慧，你全家都小慧。 你别生气嘛，我以后都跟你商量。怎么办？好想删你，但是看着你长得好看，有点下不去手。来来来，我给你赔罪。干嘛？看，帅不帅？ 温小辉脖子向后伸。那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男人，五官端正，笑得挺阳光的，身材也不错。 哦，不错啊，这就是我要介绍给你的，是我朋友的朋友。本来我朋友想介绍给我的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我觉得应该是你的菜。 说实话， 就不是我喜欢的型吗？ 看着我的眼睛，小贱人，说实话。 好吧，他人比较爱玩，喜欢去酒吧，听说经常419，我不是很喜欢。 靠，那我就喜欢，我还怕得病呢。 可是你说你急着摆脱处男之身嘛，我就想着他挺帅的，肯定技术也好， 听说那个特别大。多大？ 不知道，反正很大。 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怕得病。 你就见一下嘛。 见了干嘛？万一我没把持住真跟他睡了怎么办？ 不见。你就见一下嘛，见一下又不会怎么样，大家一起喝个酒聊聊天嘛。说，你是不是已经把我照片给他看了？ 是的。 温小辉深吸一口气，突然出其不意地狠狠拽了一下罗瑞的裤子，罗瑞的蓝胖子内裤立刻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浪了一把。 哼哼，温小辉你大爷！ 周末，温小辉受不了罗瑞的磨叽和哀求，还是答应跟那个叫耗子的帅哥见面了。温小辉有小半年没来酒吧了，一是工作太忙，赚钱太少，二是跟罗毅待在家里，远比跟狐朋狗友喝到天亮有趣得多。所以，一进酒吧门，他对那吵杂的音乐感到有一丝丝不适应。他七拐八拐找到了卡座， 罗瑞一见他就高兴地朝他招手。温小辉走了过去，耗子立刻站了起来，笑盈盈地看着他。 嗨，你好。 你好。 耗子本人比照片还要好看，衬衫下两块胸肌好像要冲破衣服爆出来了。温小辉顿时感到有些春心荡漾，可是他是真的不喜欢那方面太乱的，倒不是道德层面的不喜欢，毕竟那是别人的私事，只是单纯的觉得不太干净。不过温小辉也不舍得拒绝帅哥的热情。卡座里七八个人，有两个是他和罗瑞共同的朋友，一群人互相介绍了一下，喝了几杯酒也聊开了。耗子很活跃，言谈举止风趣幽默，可以略显轻浮，几杯酒之后就会时不时借着拿杯子或者摇头子的机会，有意无意地碰温小辉。温小辉开始还忍着，后来就有些反感了。他倒不是装纯，就是烦这种低层次的挑逗。罗瑞最熟悉温小辉的表情，马上就看出他不耐烦了，偷偷在后面捅他的腰，让他忍一忍。温小辉借故去上厕所，罗瑞马上跟了上来。 baby， 你给我朋友个面子，待一会儿咱们再一起走好不好？ 我没说要走啊，我真的去上个厕所。没事，看在他长得帅的份上，这点小事儿我可以原谅他。 罗瑞松了口气。去洗手间要路过舞池和吧台， DJ 正在台上打一首特别劲爆的曲子，整个舞池的人群都在疯狂地扭动，两个人在里面几乎寸步难行，只能挪挪蹭蹭。温小辉难得一抬头，就瞥见了吧台的一个人，具体来说是一个背影。那人穿着一件浅色的 polo 衫，肩膀很宽，由于双手都搭在吧台上，牵起肩胛骨的线条非常迷人。脖子修长，头发浓密，最吸引人的是在这么杂乱的环境里，独自坐在吧台的他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沉稳。温小辉鲜少见到这么引人遐想的背影，让人有种强烈的冲动想看看他的正面。 小辉， 温小辉回过神来，已经被人流挤得越来越远了。两人好不容易挤出舞池，终于到了厕所前面宽裕一些的地方。温小辉指着吧台的那个人， 小马你看，吧台背对我们那个人身材看着很好啊，怎么了？咱俩打赌，我觉得一定是个帅哥。 我也觉得是个帅哥。 靠，你知道打赌什么意思吗？赌一样玩蛋啊。 那我赌不是帅哥行吧？赌什么？ 我赢了我去搭讪，你赢了你去搭讪。 哦， 靠， 越来越缺德了你。你想搭讪你就去，还得我给你敲锣打鼓。 不行，我一定要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，太好奇了。 我去了。 温小辉抱着幻想朝吧台走去。温小辉又费劲地挤回了舞池里，穿过人潮往那个背影靠近。那人招手跟调酒师说了一句什么，调酒师从柜子里拿出一瓶酒，他伸手去接，修长的手指在昏暗杂乱的酒吧里显得格外白皙干净。他对这个背影的正脸简直是急不可待地想看了。好不容易挤到了那人身边，温小辉刚想假装随意地走过去要一杯酒，后面跳舞的哥们儿嗨了，一肘子撞在他背上。 对不起。 温小辉刚要爬起来，那背影的主人就转过了脸来。 我操，真他妈帅。 那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男人，五官深邃俊朗，气质成熟儒雅，一头黑发又浓又密，简单的 polo 衫根本遮不住他呼之欲出的胸肌。 对不起。 没关系， 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温小辉拼命想着怎么答话，男人点了点头就转了过去，继续和调酒师聊那瓶酒。温小辉刚张开嘴就被尴尬地晾在了空气中，他有些郁闷，心想也许是个直男，毕竟这里不是 gay 吧。但他实在不死心，他喝了壮胆的酒，又对今天的相亲对象感到失望，莫名生出一种强烈的想要认识这个男人的欲望。 不好意思，撞疼你了吧，我请你喝杯酒赔罪。 你太客气了，没事的。 来一杯吧。 温小辉看着他的眼睛竟然有点害羞，因为这个人的眼睛好像一下子就把他的小心思看穿了。 好吧，那谢谢了。